高兴，荣幸能够邀请到佛牧师到我们中间。佛牧师在我在1993-94年的时候就听到他的科学正道，那时候游子吟还没有写，所以我想佛牧师不需要我多介绍，你只要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他是 Google 游子吟也可以 ，Google 他的名字李成也可以 ，Google 冯敏成牧师也可以，所以不需要多介绍，耽误大家的时间。佛牧师在过去20多年中间，在北美华人传道人中间被神特别独特使用的一个人，带领千千万万的北美的知识分子，后来也超越了北美，在世界许多特别知识分子中间归向主，这是一个神特别使用的器皿。我最近听到一则新闻，是有人我们教会常常订冯牧师的游子吟，我就发给别人。是在澳大利亚，是不是有人甚至发游子吟在街上发到冯牧师身上了？就他可能这个人也需要看一看啊。所以这个是作者，我就不啰嗦，我们请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你们这地方好难找，我转了半个小时，这感谢主还是没有耽误时间，神的恩典。刚才黄牧师说了，今年呢再过两天就是10月31号，是德国的神学家教授马丁路德在他的那个威丁堡的那个教堂的大门口贴出一个95条论纲，主要就是反对卖赎罪券的这样一种天主教的做法。没想到呢，就整个把宗教改革的序幕就拉开了。很感谢主，前年我在德国，我在南边的纽伦堡服侍，后来呢就很想去看一下当年马丁路德这个贴95条的地方。那个是在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北边嘛，属于东德的地方。但是非常感谢主，虽然东德那是搞社会主义，但是教堂都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那教堂正在维修，就是要迎接今年这500周年。但是我们可以进到里边去看，马丁路德的坟墓就在教堂的下边，还有他的一个很著名的助手叫莫兰希顿也埋在下边就他们的墓都在那边。所以宗教改革到现在今年是真正就500年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特点，就是要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这个是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同时呢，提出全信徒皆祭司这样一个口号，打破了世俗的这样一个界限，好像只有神职人员在教会里边做的事情才是属灵的，所有信徒在社会上做的事情都是属实的，打破了这个界限。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肩负着把人领向上帝这样一个重任。所以凡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无论是在教会里边的还是在社会上做的，在职场上都是属灵的。反过来说，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做的，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教堂里，都是属世的是这样来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肩负起这样一个努力的传扬福音，把更多的人领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重任。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教会就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进来，一边是服侍神，彼此服侍，同时我们在教会里边学习装备 这个成全圣徒，这个成全，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你比如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肩膀脱臼了，一下给你复位，那就是成全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边，在正道上，大家能够在生命上大家一同长进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肩负这样一个任务。所以教堂的事情不是单单是牧者、传道人或者同工作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努力发现这个恩赐，努力在教会运用这个恩赐，每一个人都来做一份工，众人拾柴火焰高，自然教会就更加兴旺了啊。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谈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刚才都已经念过了啊，就是慎用舌头。这个雅各说，他说我们原来的很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说在舌头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完全人。那这个舌头虽然很小，但是作用很大。雅各用了两个来比喻这个舌头，一个是呢舵啊，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船虽然很大，但是那个舵是掌管方向的。那另外一个谈到的脚环，如果你们年轻一点的没在农村待过的，恐怕你们不知道这在说什么。那个脚环是什么？就是当初农村呢，要使用牲口或者是马车或者犁地啊，它一定有一个半圆形的一个铸铁做的一个半圆形的环儿，然后呢这里边是像牙齿一样的齿，所以就带到这个牲口的嘴里，所以有一根绳，那就是缰绳，你拽着这个缰绳，那个脚环就靠近了这个牲口的嘴，你要勒紧了它就疼了，它就得听话，它就得抬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在内蒙古下放到内蒙古的时候曾经学过骑马，但是很可惜没有学会，因为我们骑马就是太实在了哈，就一屁股坐在马上，那个根本不是骑马，真正的骑马是半蹲半坐，虚坐在那马上，使劲的是两个腿，那使劲踩着马凳子，所以你的臀部和这个马的这个背上一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我们就不懂，一屁股就坐上去，就跟坐板凳一样哈。所以呢，开始都还好，跑着就不行了，然后我们的节奏就慢半拍。当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的臀部往上起。当马往上跳的，我们的臀部往下，就这样碰到最后裤线都碰开了，你想那碰得多厉害，哇，那简直受不了。所以你在内蒙古你就知道，你再烈的马，你只要会使用这个缰绳，他就听你的话，你把它勒住了。如果你让这个马低着头跑，那就跑疯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我们一个跟我们一块儿下放到部队农场的，他就不会骑，一个烈马一骑进去的马低着头跑，最后一下往那个圈里跑，他人那么高，一下门就撞头，就撞在那门框子上，整个摔下来，这不会骑。所以这个是脚环哈，这个脚环就是非常要紧的啊。所以你别看牲口这么烈，小小一个脚环，他就可能整个把这个牲口就管住了啊。我想雅各是肯定就干过农活的啊，所以他会举这么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对接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还不是说故意用舌头犯罪的这种啊，这种大家都清楚，像亵渎圣灵啊，和说很多这个对上帝不尊敬的话语啊等等，或者骂人啊，这个等等，这些造谣重伤，我且不说这些啊，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我今天要给大家按照雅各书来分享几段我们平常我们自己不太注意，但是很容易误用我们舌头的地方啊。今天我想分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有很多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这两节经文是彼此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如果你读明白了，就会发现它往往是一个真理的不同的方面，两面都不可缺的。你比如说，有的圣经批判学者， 他们就认为圣经写的不对。比如说保罗讲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对不对？不是靠你的行为好你才能成基督徒，就是靠着你愿意相信，你愿意认罪悔改，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不靠行为。但是雅各讲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亚伯拉罕把自己的以撒献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哎，我们就发现好像似乎这两者，保罗神学和雅各神学就彼此对立，实际就没有把圣经读清楚。如果我们真正好好读圣经，会发现雅各讲的和保罗讲的一点都不矛盾。保罗讲的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你如果你要真想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你行为能够做得多好，实际我们也做不了多好，单单就靠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雅各讲的是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的。如果你认为你说你是信上帝的人，如果你一点改变都没有，别人怎么能够看出你是信上帝的人啊？所以好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一定是得救的必然结果啊！所以这两者一下就结合起来了，就类似像这样的圣经中很多很多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啊，似乎又是矛盾的一个题，对不对？如果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我们人就不用负责任了。那如果人要决定，那上帝的主权在哪儿，是吧？像类似这么多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非常深的问题。我们要好好有敬虔的心，好好读圣经，实际这些所谓的矛盾都可以去除了。今天我们在舌头的问题上也是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论断与劝诫，再一个就是诚实与爱心，真理与善果，和这三个方面来做一点分享。首先呢，我们看论断与责备。圣经怎么说？在这个罗马书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可见不能论断，对不对？这讲得很清楚。但是圣经同时又讲，有格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一方面前面我们讲的不可论断，这地方讲什么？当有一些人又馋又懒说谎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严严的责备他们，不能论断，但是可以责备，是吧？再看还有一段是在帖撒尼迦后书三章，保罗说，因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功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看，要劝诫啊，不能够论断，但是要责备，要劝诫。那么这个界限怎么画呢？啊，这个我们就要得好好的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了。什么是论断？在新约的和圣经当中，有两个希腊字被翻译成论断，其中用的最多的是来个那个 krino 这个字。这个字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是审判。英文把它译成审判，也有意为非难的定罪、毁谤、挑衅。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用这个字，凡是以神为主语的，都是翻译成审判。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论断的意思是什么，审判。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这同一个希腊字会有这么多用法呢？你们就要学习使用工具书。现在和这个麦总出了一本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 我们一般的经文汇编只是你比如说论断啊，你找到这些字儿，他就把所有有论断的经文都列出来，对吧？这是一般的经文汇编。它的为什么叫解析式呢？就像解析几何那个解析啊，它是你查了论断以后，他把所有有论断的经文都列出来，这是第一。第二，每一句话这个论断翻译成中文，这个论断的希腊字是哪一个希腊字，他都给你分出来了。因为有时候不同的字可能翻译成同一个中文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希腊字回头再去找希腊文的解说，你看这个希腊字在中文圣经中还翻译成别的什么意思，所以这样一反一正，那这个字的意思就你就清楚了。那你说我不懂希腊文怎么办？不需要你懂希腊文，因为它每一个希腊文希腊字的后边都有个号码，你都记住这号码去找就行了啊。所以这样一反一正，这个意思全都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个工具以后，我们就按圣经是怎么样使用这个字的，实际很多意思就出来了。所以我这就没看参考书，我就是找这个来回翻，看看圣经这个字是怎么用的，很多界限慢慢就清楚了。所以你们一定要买一点工具书啊，这个是贵一点，大概七八十块钱，很大呀，花了十几年编出来的，这都是基本功。所以我建议你们教会，起码教会图书馆应该买这么一两套吧。所以我是给他们打过电话，我说你们能不能再搞一本旧约解析式，旧约希伯来文的汇编多好，也希腊文也希腊。他说我做不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花了十几年编的新约汇编没人买，大家一看这么厚又这么贵，连翻都不翻。哎呀，我觉得好可惜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那使用工具书，也是对这些编写的人对他们的鼓励，对他们的回报，那是真是很不容易。我现在写书都离不开这一本，因为你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不是看神学家怎么说，你要看圣经怎么用，那这个就非常就相对来说就准确了很多，是吧？所以我刚才列的这个都是这本根据这本工具书得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审判的主，这个论断的主基本意思就是审判。那审判有什么基本要素呢？第一，要有一个审判者和被审判者，要被定罪或者是宣判无罪，要被审判的人服从终审的判决。大家就想想，审判就表明什么？审判人和被审判人地位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审判者是站在更高的道德的制高点上，被审判人呢，你是要受审判的，是不平等的地方。这是审判的，这个是论断的基本意思。那么反过来看，劝诫，劝诫这个字在新约的和合本圣经中出现了九次，啊，九次五次是来这个字，但是主要就被翻译成什么？警戒、劝、指责、纠正、管教、使人知罪。大家看见这个和审判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他是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帮助，去警戒他，去帮助他纠正他的错误。责备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看责备的基本意思在这个希腊字二十九次在新约圣经所用的和劝诫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忠告啊、警戒啊、指导、鼓励啊、敦促啊，大家就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因为如果我们是要去论断，我们要去审判，我们就把自己摆在审判官的地位上去审判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是没这个权利的。你看圣经讲的很多，为什么不能论断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属灵的权柄。你看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所以这个是讲的非常严厉的一条。同时雅各书也讲，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这是不能论断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 没有审判别人的权柄，只有上帝。啊，我们都是同一个主在天上。啊，所以这个是不能论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我们为什么不能论断？是因为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我们常常是按照外在的条件去谈论事情。啊，当我们对一件事客观的一件事情，它主客观的条件前后的接这个关联或者开始背景这些全面的东西缺乏相应的仔细的了解，我们常常容易根据表面的很多现象就把它连起来，然后就去做一个结论，那这就会出经常出问题。你看我今天为什么会迷路啊？实际在你们的门前转了好几个圈了。啊，那因为当时我看地图啊，从 Google 看的地图，我觉得你们的教堂应该是在 Half Day Road 的北边，他的画的是在北边。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们的黄牧师，我说他从东边走了以后怎么回头，怎么回来？所以我一直的印象就在北边，但是我觉得我搞得很清楚啊，九十四号公路以东，然后41号以西，那肯定在这个区间了。我都已经走到41号，还没看见，我一直往北边，往北边在看，就是找不着。所以我一转回来，转回来，转好几圈，还是看不见。另外，你们的牌子也需要改进，那个字和那个底是一个色儿，你要不仔细看，你根本分不出来。我仔细看都还没看明白，所以你起码你那字儿如果是那咖啡色的话，字儿变成白的，是不是就会鲜艳一点？对不对？你要分辨，你字完全是同一个颜色，别走到跟前都看不见。今天很感谢主啊，我走着走着，本来我因为我要找吧。我最后找不着了怎么办呢？看吧，眼看到时间了，我最后去转，发现有一个像教堂的地方，我就拐进去了。原来是一个美国的那个 Unitarian 的那个教堂，当然我也没办法，我就只好问了，因为到时间了。哎，他说有两个华人教会，我说我不是去那个瓦基夏那个，我是要去哈布队。哦，他就给我找，他说你过去以后在路的南边。所以路的南边呢，我就注意看那边了。原来我一直看那边，我就靠着右边走，刚好左边有一辆那 Honda 的这个 van， 他本来跟我平行的，他突然超到我前边，哎呦，看这个像中国人的车，也许带我走着呢。哎，果然马上到了个桥了，我还看不见地方。结果他一打拐弯灯，我跟着他一拐弯进来看，这么多中国人，我说肯定在这儿。说你这个牌子啊，一定要做清楚了哈，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人。你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一下把方位搞错了，我以为是在北边，所以我一直没往南边看，就差这么一点，所以就一直转了半个多小时在这转。所以人就是这样，你差一点都不行。我现在穿的这件西服是师母给我买的，好几年了，他会买东西。就是到商店去逛吧，又好东西又好又便宜，啊！结果买了一套纯毛的，啊，买回来以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呢，从小那个我父亲过世的很早，我几乎都没看见过我父亲，所以就由我母亲帮我们养大，所以家里不是特别富裕，所以从小啊，就是有一件新衣服舍不得穿的，啊，就压在箱子底下。还想用，我还有一件新衣服呢，还想着就好高兴，都舍不得穿。那现在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个习惯，还是改不了。有了新衣服舍不得穿，啊！我当然我们现在师母就跟我就好一点了，她今天买了，明天就穿上了，啊！孩子们就更厉害，当天买了穿了就不脱了啊！还有更厉害的，有一年我在北京侍奉。侍奉完了以后，就想去看在商店看看东西。一对夫妇，弟兄陪着我们去，走着走着，看不见这个姊妹了。哎，说这个姊妹上哪儿去了？不，刚才好儿子，到处找找不着。后来这个弟兄说：“冯牧师在这个商店。”我说：“你看见他了吗？”“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在这儿？”他说：“你看吧，肯定在这个商店。”我们就在这商店等。果然一会儿，那个姊妹从试衣间里走出来了。我说奇怪，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啊？他说你看嘛，这模特身上没衣服了。他把模特身上的衣服一脱下，自个儿穿上，买了就走了。 所以一看那模特身上没衣服，那肯定在这儿，你看多厉害。所以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你不同的环境，你成长起来人就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这个西服买了以后，当然很高兴，颜色也得很好，我就舍不得穿，就把它挂上，挂在衣橱里，一挂好几个月。后来有一天礼拜天跟我讲到了，师傅说该穿了吧，好几个月了。我说好，今儿穿上。刚一穿上坏了，这个地方一大窟窿。师傅说看看看，让你穿你不穿，结果呢纯毛的挂在那 class 那边被虫咬了。哎呀，好心疼啊，这一大窟窿。那我赶紧脱了，换一件衣服上去吧。还好你们这儿有波士顿 store 吗？有波士顿吗？有没有？没有。波士顿 store 这很多地方都有啊，那是一个稍微中高档的一个商店。这个西服是在那儿买的，然后他有个服务专门可以帮你织帮你补啊，你花一点钱。所以我礼拜一赶紧拿着这个西服就去找了。我说你看我这西服没有穿就被虫子咬了，那个你能给织一下，那一般得花二三十块钱，那帮你织好，织了你基本看不出来，要一会儿你们看，你们要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啊，这织得非常的好。结果他一看完以后，这个女的50多岁，她说我要你这个不是虫咬的，是火烧的。哎，我说怎么会是火烧的呢？我说我又不抽烟，那是谁，我们家里没人抽烟，怎么会火烧了？或者说我穿过一次，我不抽烟，别人抽烟，碰见别人帮我的衣服上也可以啊。我买回来就挂在衣橱里，哪来的火烧啊？我就一直跟他 argue， 跟他辩论。他后来也不跟我辩论，他就打电话，一会儿打一会儿电话。他后来说：“先生，你接一下吧。”我一接电话，是他们这个部门经理的电话。啊，他说：“先生，很对不起，我已经查了一下我们的库房。”我们现在没有你这样的西服了，如果有我们给你换一套新的，因为没有了，所以呢就麻烦你把这西服留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员工帮你织好补好，一分钱都不收。哇，我当时真的好高兴了，我说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原来就是判断错了，因为人家是根据这个窟窿的形状来判断，虫咬的一定边缘不整齐，它这边咬呢，火烧的就是非常的整齐，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火烧的。你既然是火烧的，你没有穿过，那肯定是买的时候就有问题，所以人家愿意赔一套新的。我呢就认为买的时候一定是好的，对不对？那我既然我又不抽烟，我买回来就挂上了，那怎么可能是火烧的呢？不可能嘛！我的前袖就做了，我认为我买的时候一定是衣服是没有窟窿的，所以你这样一推就整个推错了。人家是根据你的窟窿断定是火烧的，既然你没有穿过，那肯定是买的时候就有问题，你没注意到。你看见没有，弟兄们？就差这么一点，你整个推论全错了。还有一次我去加油。加油排队，前面有人加，我就在后边等着。他一加完油，那个油表那个加了多少咖呢？还在上面嘛，你还没有开始加。我一看，加了30多咖呢，一个很小的汽车。我说怎么搞到这一小的能装30多咖的油嘛？我说肯定是这个加油站动手脚了，对吧？油表转得很快，实际油没怎么加进去，所以我就这次很注意看，看我这次能够加多少油。哎，我仔细一看，哎，跟平常我这别的加油站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所以我特地叫开始跑到里边去问他，我说你们的油表有问题，我说我这次还好，那前面那么小一个车怎么加30多咖呢？你们这油表好好检查一下。他先生你没看见，人家是两辆车在加的，太太开一辆，先生开一辆，太太加完油以后就把这个油枪给先生，人太太开车走了，你就没有看见太太这辆车，你的结论就出来了，看见了吧？所以像这些事情主一直在提醒我，你很有限，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根据我们没有掌握的完全的情况就去下结论，那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给人下结论。第三，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真意完善，常常我们是看见了弟兄眼中的 次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别人没有听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就不高兴了，很容易把这个意见的分歧变成个人的一些恩怨啊。所以我现在警告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发议论。摩西不是也发议论嘛哈，但是我们的水准没有那么高，千万不要随便发议论，发议论常常是带着个人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院长曾林芳牧师，曾国藩的后代，哎呀，我觉得名人的后代还是不一样啊，真是很厉害，真是很厉害，圣经非常的熟，又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你现在讲课他讲的现在过这么多年了就不会忘，你知道吗？就记在脑子里了。他就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当传道人，你就没有资格发脾气，不是说你该不该发脾气了，你根本没有资格发脾气，你就是准备受气吧。所以有的弟兄怎么早就觉得神有呼召，要全人来出来就不出来。我说你怎么还不出来？你请走。他说我现在拼命的挣钱，等我钱挣够了，我出来当传道人，我不叫教会的钱，我也不受教会的气。我说弟兄你想错了，不管你要不要教会的钱，你就得受气，谁让你当传道人呢？所以像这些你都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需要在教会里磨练，常常上帝就是借着我们教会的人际关系来磨我们的生命。否则你在家里自个儿读经祷告，你就觉得特别爱神了，对吧？神这么伟大，为我们死，我就为上帝全都献出，再说不辞。就像彼得一样，你真正进入教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了、受委屈了、这个被误解了，哇，那个时候受不了了。这时候，所以生命要成长，一定是在教会团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离开，不能够要长的，不能不聚会，一定要聚会。为什么？就是在弟兄姊妹的交往当中，彼此的磨，铁磨铁，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这生命才会长的啊！那个时候你就呼求上帝啊！你看到我们身上的很多自义、自以为是、骄傲啊、不谦卑，好的东西就是在这人际关系当中才能够凸显出来。所以不要退缩啊！碰到难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学会彼此相爱，学会彼此饶恕，学会彼此接纳，这绝对不是一天的功夫。啊，今天教会出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一个教会分裂好几个，还要请我去讲道。每一次都是单独教会请我去讲，我说为什么就不可以联合起来一次？别人的慕道友都搞不清楚了。哎呀，今天该上哪一间教会呢？你看你这样，你怎么去传福音，去传神的爱呀？我们自己就没有见证，你还说神爱世人，结果人家一进到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打得死去活来，哪有一点爱的影子呀？所以像这些就是要进入教会啊，所以我们生命就是要在教会中磨。我个人体会越来越深，上帝借了教会这样一个组织形式，一方面是这个坚固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同时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受到建造，彼此建造，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一点是很，所以我们生命并不完整。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论断人的失态，就是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好像比别人更高，自以为自己是教导者啊，自己是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的持守者，这样就很容易让别人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要小心自己了，啊，这是论断。所以我们根据大众的说法，就是不要扣帽子打棍子，不要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就去推断、去联想，进而去论断别人的目的、动机，去定别人的罪，这个都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相互的批评、相互的帮助、劝诫是完全应该的，要持守教会，要持守真理，教会要圣洁，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一定是要本着这样一种平等的态度， 你怎么了？说哟，我看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啊，我说你怎么这样？我看你诚心就是跟我过不去。你看吧，这些都属于论断的范围了。你去论断别人的动机，论断别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就事论事说话，对不对？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我觉得你哪天做的不合适啊？按照圣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好？这就好了，就事说事，不要再从这个事后边再去往后推。你看2000年教会真假基督徒一直是并存的，连传道人都有假的。所以主来的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吗？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但是我们不要去随便分了，因为智慧不够。有麦子有麦子，你们下过农村就知道了，没抽穗的时候你根本就分不清，那时候我们要去除草，常常把麦子拔出来，你想去拔麦子，你麦子分不清楚，麦子没拔下来把麦子全拔了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自个儿去分，你就可能伤及到自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麦子一起长，最后都抽穗了，结果一看见了麦子收到仓里，麦子一把火烧掉，这事你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越过一些现象外在的言行，进而去推断别人的本质或者动机，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很可能出偏差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一点。这是关于论断和责备劝诫，大家觉得我说清楚了吗？论断的基本意思是审判，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的位置去定别人的罪，劝诫和责备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彼此帮助，啊，劝诫、警告、那个鼓励，啊，这些大家看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哈。第二方面是真理与善果，一方面，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呐、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看见没有？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最基本的要道，圣经的要道是一点不能让步的，要竭力去争辩，不能有一点的退让，因为离开了这个，我们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那你一点让步都没有。但是你看圣经又怎么说？圣经又说，同样是保罗又说，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一方面教导我们要竭力的争辩为真道，另一方面什么？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甚至呢要用温柔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抵挡真道的人，我们要用温柔去劝诫。啊，你看这两方面好像似乎又出现了张力啊，似乎又出现了张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真道，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绝对不能靠我们的血气。属世的能力要什么？要求从天上来的智慧，这是雅各讲的。所以雅各在雅各书3:17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他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坚持的道理可能是对的？”为什么结果老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呢？结不出好的果子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方法、语气、态度不对。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真理，不要以爱心为理由彼此姑息错误啊！我们反正都是彼此相爱嘛，你有一点错误也没关系了，这不是这个意思。实际我们讲到爱，爱的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是一个真正的对弟兄姊妹的爱， 当他偏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帮助他能够从邪道上能够走回来，那这是对他的最大的一种爱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也不要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这个叫做基督教的金律哈，你们有金卡哈，这个、叫金律。什么意思呢？主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就是说要做一个换位思考，当我们自己有了过失的时候，得罪了别人的时候，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别人能谅解，对不对？别人能够原谅，能够理解我们，赦免我们。如果我们需要别人这样的话，当别人有了过失冒犯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学习去理解，去原谅，去饶恕。否则的话，我们常常是双重标准，自己有了错就需要别人理解原谅，可别人有了错就穷追猛打。在这一点上，尤其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我也是啊，要注意那个几十年的那个斗争文化已经深入骨髓了啊。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冻一样的冷酷无情啊！你抓住一点错误，那一定把你打翻在地，一定要让你认输。那个口令说还踏上一只脚啊，不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革命的道理，今天不行了，弟兄姊妹。今天的主理要以爱、以包容、以恩典为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觉得有优点，就是较真儿啊，就是很认真，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了，对吧？我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也是搞得很清楚，所以到信了以后，大家都很坚定、很有心的去服侍主，这是很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较真儿了，那走过了也不行啊，得理不让人，要学会包容，学会饶恕。这不是说在真理上妥协，而是在我们的态度，在各个方面要多多的注意，我们这样就比较容易接触善过来。所以呢，我们教会一定要注意，有话说在当面，不要背后乱议论。这个背后乱议论的这个事情，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腐蚀作用。有话就说在当面，你看圣经怎么说？主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别看我在后边说的，后边说的，背后说的，主都知道。为什么？你当有意见，你就直接给当事人说，结果呢，不给当事人说，又给别人说，给别人说以后，又传，又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可能都完全都走样了。我们原来教会办营会，经常做一个游戏，几十个人站一圈，这样站了一圈，我小声的对我右边人的这个耳朵上小声跟他说一句话，只有他能听见，让他再把他所听见的这句话传给他右边的人，再传到几十个人，最后到我最左边这个人再传给我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传了几十遍，就根本跟不是我原来讲话意思，因为在传的过程有时候没听清楚，有时候自个儿添油加醋啊，加一点减一点，所以整个就弄错了，这样后就造成了很多的误解。所以最后传到了当事人的耳朵里，可能并不是你当初说的话。如果这个当事人他愿意跟你沟通说一下，可能这个误解就解除了，但他又不说，憋在心里就变成成见了啊。所以这一点一定是当面锣对面鼓，不给这个闲言碎语留余地。当然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教会的同工，为了教会的一些事工，可能讨论时有时候也会谈一谈弟兄姊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谈到什么情况，保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给自个儿定的啊，我自己定的，就是我在后边说的背后说的这些话，我一定敢当面对他讲。如果我就用这个话，我当面不好意思给他说，当面不好意思说，背后也别说 这是我自个儿给自己定的规定。我这后面说呢，我一定可以当面给他讲，你知道了没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容易遇到一下，那事你别说了，没关系的，家里说的有什么关系啊？家里说习惯了，你出去照样说啊。所以家里要控制自己的嘴啊，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要觉得到家里的反正完全自由了哈、啊，自由也是要有条件的啊。所以像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有话说在当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教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教会的正气就起来了，否则的话就是闲言碎语。这个教会的这个风气是一个无形的东西，看不见的，但是很要紧。如果我们教会的风气好，你外面来一个爱说闲话的人，他进来就不敢说了。反过来说，教会的风气不好，本来不爱说闲话的人进来也开始说闲话，那就变得很麻烦。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注意，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恩典真理并用，要温柔的挽回。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要坚持真理就必须是语言非常的尖刻辛辣啊，这个才能坚持真理。实际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看箴言书怎么说的，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所以你可以完全很温柔的话能够把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就不必说一定要，有时候你会发现吧，那文革当中那些遗留啊，就是你不仅说对方的事儿，把对方的人格都侮辱他，然后都人身攻击。今天你在看基督教系文章，就是那个色彩很重。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们真要大批判，你不一定批判得过我。我是在大批判里长大的，那在北京大学一天写几十张大字报，都在大批判的。不能这样了，今天信了主了。所以你看老约翰说到主的时候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在前面的，如果你不是带着一种爱心，你单单带着一种讲理，你可能这理讲通了，你也讲胜了，你赢了，可是你伤了自己的弟兄。一定要与爱这样一个非常的深切的关爱，一种同情，你这样说出的话自然它就柔和了。所以这个不是技巧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问题啊。既要坚持真理，要圣洁教会，同时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要一个恩典啊，这两个要并重。另外我们一定注意肢体一定彼此相顾。昨天我在芝华宣道我也谈了这个问题，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他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是同一个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一个肢体成功了，大家一起高兴；一个肢体失败了、软弱了，大家一起受苦。这是血肉相连的这个关系，不是说我赢了你输了我就很高兴，都是肢体。所以这一点这个概念，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强化在脑子里。我们都是属灵的家，我们都是这个家肢体的一部分。我昨天也说了，你也不小心把一个手指头划破了流血了，你该怎么办？你不是说你这指头怎么这么不小，这么不管用，一刀砍下去得了，会不会？绝对不会啊，赶紧找创可贴把它贴上啊，赶紧让它好啊，它是连着你身体上的呀。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一个血肉相连的关系，一定要强化这种关系。你要觉得我赢了你输了，我把你搞得灰头土脸的，我就好高兴。他灰头土脸，你也同样灰头土脸。如果基督教内部一直在纷争，失去见证，你还传什么福音呢？根本不用去传福音，没人信。除非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彼此相爱。 你才能够把不信主的人吸引到教会来。他们渴望的也是这种人际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出比世俗更好的人际关系，基督教就失去能力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知己一定是彼此相顾的，是吧？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每一个知己都不可缺少，不能够可以取代别人，所以一定是相顾爱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这样一个关系。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强化这种观念啊。虽然说我们的可能是来的地方不同，这个背景不同，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是同一个组啊，是这种关系要一定要强化。所以不要自以为意，要温柔谦卑，不要审判定罪，要怜悯劝诫，不要无情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要肆意毁坏，要扶持建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对待有软弱啊、有偏斜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不是去包庇纵容他们，但是以一种爱心能够劝诫，能够帮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说诗篇150篇，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哎呀，当时就好作难，因为诗篇很多篇都很喜欢，是吧？他只让你说一篇，而这为什么？最后我就选了诗篇130篇，闭卷了，不是开着卷找的啊，就是这个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主也是像我们对别人较真的样，揪住我们的缺点错误不放，要定罪，没有一个人站得住。但是上帝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赦免饶恕了我们，我们今天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个人觉得，对神的恩典，对神的这种赦免饶恕体会的越深的时候，我们去怜悯去饶恕自己弟兄的兄弟也就会更宽广一些，我们就不会觉得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多圣洁，不会。上帝这样怜悯我、爱我、赦免我，我当以同样的心，当弟兄姊妹有软弱失败的时候，用这种心态去怜悯、去帮助他们。啊，所以主教导我们的都是他先做到的。啊，你们要彼此的饶恕，正像我饶恕你们一样。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会发现很多的教导都是祖先做好，给我们做了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啊，就是真理与爱心啊，就是真理，这个真理与善果，坚持真理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以一种从天来的智慧，满有恩典、怜悯、清洁、温柔，有这样的心态去坚持真理，就往往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血气去做，可能真理你也讲的也讲对了，可是结不出好的果子来啊。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爱心与诚实，这个话是常常被误用的，因为这在以弗所书4:15讲到，也是讲的基督的身体哈，就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一点常常是被误解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短语可以翻，如果更接近直接的去翻，可以翻译成用爱心说真理，用爱心行出真理。常常我们坚持了说真理，但是忽略了爱心。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当时我是班长，那后来不知道看了一本什么书，就说对你的同学啊朋友都要真诚，你心里怎么想就对他说， 哇，当时好像受了很大的启发，结果我就约了我一个东北来的一个同学，啊，沈阳的这个辽宁省同学，我说我们吃完晚饭出去走一走吧，他说好，我们就沿着未名湖去转一转。所以我说我必须要有一句话必须要对你说，他说你说吧，我说我怎么觉得你这人挺虚伪的。哎呀，你想这话出去，一出去这个弟兄几个月不理我，你给人感觉有点假模假式的也好，我就一下是拼说城市话。结果呢，他去找到他的舅舅，他舅舅是北京军区的一个干部，他舅舅听完一说，说看来这个同学可教，因为他跟你说真话，说他才重新开始跟我说话，现在想起来多愚蠢了，你要觉得他有点虚伪，你也不能这么说，你这人挺虚伪的，那谁受得了啊，对不对？你要怎么样用爱心，你这个说出去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你要考虑设身处地，别人听了这句话他的感受是什么，就单不说我就说真实话啊，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今天教会里边也碰见这样的弟兄，怎么样啊，我就是有话有什么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改不了啊，我不是口是心非，直来直去好不好？直来直去实际是一个中性的，如果我们心里存的是善就非常的好，因为你出来也是善，对不对？直来直去。如果心里存的是恶也直来直去，恐怕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好不好呢？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存着是恶，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呢？口非心非，口剑腹剑，可能更坏。人家口蜜腹剑，起码口里还是蜜吧，心里是剑，口里还是蜜。那我们现在的心里存着恶也是直来直去，心里是剑，嘴里也是剑啊，这样更容易伤人。所以改能够改得了，关键是不要觉得我这直来直去心里没有弯弯绕啊，不搞两面三刀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圣经有时候没有把我们每一个细则都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总的原则是规定好的。你比如说保罗就谈到两条啊，第一呢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这两点就是我们判断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圣经也没说能不能抽烟，圣经也没说能不能赌博，都没讲这些这么细节。但你就想想这个有没有益处啊？没有益处就别做，对不对？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这样做了，我这样说了，是让对方被建造，还是让对方软弱跌倒？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看我，挺高兴的，就拿出龙井茶的那个龙井啊来招待他。他一看，哎呦，冯弟兄，你怎么还用龙井这个茶叶盒子？我说怎么了？那上面不是有龙吗？我说龙怎么了？龙不就是撒旦魔鬼吗？哎呀，我说你真认为这个龙就是撒旦魔鬼吗？实际我的看法，我自己也详细考证，我在第三卷书《圣经的难题》有了几十页来写这个问题。中国龙的图腾的起源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天象啊，天上的星宿的这个位置，第二就是不同动物的特点啊，综合起来。所以中国龙的这个图腾的起源，我现在能知道就是这些，是不是就能够等同圣经中那个大红龙？我觉得我现在我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我就照用。就他就很不安了，他说你怎么还可以用这个，你这个有经常出去讲道的，你还用这个龙的和这个？我说你觉得不好吗？当然不好。那我行，那我把这扔了吧，我就把它喝就扔了，这个对我没问题。但是如果让他软弱，你宁可不做嘛，对不对？ 而且对我也没什么损失，我只是把盒子扔了，把茶叶倒到另外一个队伍，龙井茶继续喝呀，你这都不用这盒子不就完了吗？这也没多大损失，对不对？所以就是经常的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你就想想我们这种言论，我们这种行为能够造就别人，还是让别人软弱，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当然保罗讲了一条最主要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0章31节是吧，所以弟兄们，你们或吃或喝都当为荣耀上帝而行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总原则啊。做任何事情，你不管做什么，你这样做这样说是让上帝得荣耀，还是上帝的名被羞辱，这就是最大的原则啊。具体划分成这两个字次要一点，但所以这些原则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在团契里，我们在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以前，先想一想，我这样说这样做有没有益处，我这样说这样做能不能造就别人，我这样说这样做能不能让上帝得荣耀。如果我们就把这根弦都绷紧了，我们在教会就会谨慎一些，不会一吐为快啊，有时哇冲口而出啊，就不会这样啊，这样会对我们的教会的建造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行包括一切的言论行动，所以我们说话要以爱心为前提，以造就人为目的啊，我们是带着爱心，目的是什么？我这样说是来造就他，是扶持他，不是让他跌倒永远站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控制啊？就是因为言为心生，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还不完整，所以我们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都是善，就要特别的仔细啊。所以慎用舌头最根本是改变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去注重说话的方式技巧，不是这样。你心态不一样，同样一句话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啊。你亲爱的一个小宝贝儿，2、3岁又哭了，哎，宝贝儿你又怎么了啊？你就很爱心的，你看你的先生本来就不顺眼，你又怎么了，你看是吧，同样一句话出来，那个语调重音一变，整个全变了。所以这个不在你技巧，你用词造句怎么造，是你的心态，你心态变了，你自然当然你的说话的语气带着感情全都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要求神帮助我们，要不断的来建造改变我们的内心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制服舌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制服我们的肉体。所以当我们舌头有过失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啊，怎么我今天又说这话了，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我们舌头的过失也不要心安理得啊，反正我生命就不完全啊，要努力的追求更像我们的主啊。是这两个极端都需要我们自己注意的。最后两节经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念这两节，就向上帝呼求，好吧？第一节是在141篇3节，第二是49的4节，讲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拯救了我们，还使用我们建立教会，建立传经班团契，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圣徒在教会被建造，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真道的赤手，能够努力的把福音传给更多还不认识你的人，因为你的心意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能够努力的造就自己，慎用舌头， 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彼此的相爱、饶恕、配搭，让真实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家。我们一起在爱中建立自己，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